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。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我哋肝宝的主要功能是修复肝细胞、清肝排毒、保护肝脏健康、改善睡眠、强化肝胆和减淡色斑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咁啊，讲深圳啦，1999年之后咧，咁啊有一日啊，就话24小时通关，咁香港夜场咧骨场啊乜都死晒啦，因为全部都翻晒大陆。后生仔咧一到星期六日咧，根本上咧好犀利，吓好犀利，风感咁，咁咧就令到深圳嘅房地产租金城中村，譬如去天泽花园啊呢啲啊。即系喺渔农村嗰附近开始咧，最早期嘅屋苑啦，好似火箭咁。咁啊，再加上咧就皇岗啦，因为多司机嘛，多报关组。咁由皇城广场咧，嗰几栋楼咧，即系一路蔓延到皇御苑。咁啊，皇御苑啊，专做嘢，你嗰啲报关员啊、报关组啊，即系唔休租啊，投资方便。咁啊，水位啦，头先我上集讲啦，就肥仔记啦，跟住咧雨后春笋咁起好多楼，一路发展啊，咩粤海华庭啊，一路咁过世外桃源啊，全部一路咁去。香港人咧喺深圳嘅影响力啊，由八几年开始，一路到九几年啦，去到巅峰即系2000年，咁咧就上嚟买嘅、食嘅、揼骨嘅。男仔、女仔，乜都有吓，咁啊个消费市场咧就基本上就做晒香港人。咁当然啦，你系财神，你嚟到啊搭的士啊白蓝牌车，全部都识讲广东话，唔识讲广东话唔可以喺深圳捞。吓，去到咁样，即系等于而家大陆人啊，调翻转，大陆人落嚟香港，佢嚟消费，佢觉得你香港人唔识普通话咧，你点样捞得掂啊？同一个心态，其实所以我好明白，因为咧我自己真系亲眼见，睇住由深圳系乜都冇，咁当然香港大把啦，唔系话乜都冇啦。跟住创造咗个东门出嚟，由罗湖创咗东门，跟住咧就到水围，水围即系福田区。夜晚咧，基本上咧食潮州嘢咧，有条村啦，全部都系食潮州嘢，咁咧就都系香港人帮衬。咁啊，加埋潮州人，福星路更加不得了啦！所有发廊都洗脚揼骨。咁而东门咧，就好多香港人啦，就带女朋友去买嘢，佢步行街。咁啊，一路做起。咁啊，去到边度都系茶餐厅。咁啊，而做得最出名嘅，当然系新发啦、泰兴啦，但泰兴而家唔得噶啦，都系新发啦。咁好多大有理啦。有啲人听得明啊，听得明啊，占士啦啊，边度都有，咁啊好多呢一啲嘅叫做连锁嘅城啦，咁啊再加上咧，请咗香港咧好多出好多香港人嘅营运嘅人啦、酒楼啦，其实好多而家都仲系嘅，咁啊春满园啦、彩蝶轩啦、海港啦、海港酒楼啦，咁咧就边度都有。海港酒楼，因为全部都是要符合我哋香港人嘅消费模式，冇茶餐厅，冇奶茶饮，点搞呢？系咪啊？要冇点心食，冇云吞面，冇粥，点样系茶餐厅呢？所以咧，深圳食嘢咧系强过香港，因为人哋一间茶餐厅系乜都有，包括夜晚打边炉炒小菜。咁你就话哇，乜咁劲啊？系。真系以前真系咁样，跟而家咧就冇咁大地方啦，慢慢收缩翻啲啦，同埋而家再做高档啲啦。咁啊，茶餐厅而家喺深圳都开始式微啦，少 啊、新法另计啦，因为新法就是高档代表，唔同香港。香港新法就是去渡船，梗系坐喺度，咪我哋成日都喺度吹下水嘅啫，停下车。咁啊，新法咧系好多 OL 咧，尤其嗰烧味啊，好出名。咁咧罗宋汤，咁啊好多人咧就喺嗰度，尤其万象城嗰间啦，之前做节目都讲过啦，系网红店嚟嘅，系啊，一个西洋菜陈神汤啊。即系令到嗰啲外省嘅人咧，好开心啊！有饮汤嘅文化，咁啊越做越啦，咁啊叫一线啦，咁啊布吉系二线系最旺噶啦，比西乡，因为相对近，比西乡即系二线咁计咧，系旺好多。咁啊跟住房地产啦，一路扫盖啦，跟住就西乡啦，再加上有深圳湾啦，深圳湾一开，咁啊西乡打后啲楼咧就值钱，全部咧成个深圳嘅规划咧，我够胆讲系因为有香港人吓做任何嘢谂香港人去，而所有嘅。开始可以上到网，打到电话，甚至咧佢租嗰间屋，因为嗰阵时唔系好容易有一卡两毫，咁好似关口渔农村啊、水围啊嗰啲地方啊、关口嗰啲咧，全部咧就睇边一个网络系收到香港电话就值钱啦。嗰、那个网络特别多人打嘅，当然啦，未有中国移动嘅一卡两毫啦，咁啊靠飞线啦、数码通啊，你只要一过香港关，你就见到有啲卡啊。啊，咁啊可以飞线过去，啊揿咗落去，咁咧最重要嘅就系你翻大陆滚冇人知道，因为响香港声。你老婆咧就好多人咧，或者女朋友咧就以为，或者你老细你射咗翻大陆特骨刀咧，响香港电话声。吓、啊，等人哋唔知道，咁啊好多的士佬偷跳啦，一停低就砰砰声走过去，咁咧就。成个基本上咧，成个深圳嘅一二线，咁你话太远啦，咁啊沙井啊、学即系学州啊呢啲就另计啦，吓、啊、或者松江呢啲另计，但系西乡、布吉、沙湾、板田，板田都远啲噶啦，咁咧其实连成咗就全部都系为香港人服务。所以我即做节目咧，有啲叫做布吉之友啦，当年嘅好开心，咪、哎、呀南都餐厅啊，啊奔驰，奔驰卡拉 OK 夜总会啊，好开心，海利来啊，一间三星级酒店啊，系最旺场啊，布吉街啊，布吉公园啊，系咪啊，九头鸟啊，啊咁啊啲喺度食饭啊，莲花路老墟村啊。吓、啊，全部都系租嘅、食嘅，全部都系为香港人服务。而所有嘅大场都收港纸，甚至你所谓增值卡后期咧，所有嘅嗰个叫做会员卡啦，都系入充值几多钱，然后咧就俾几多优惠你，送几多大堂项目。咁啊，由黄色假期开始啦，吓、啊、黄色假期开始老牌啲啦，咁啊。唔好讲啲口爆场啊、飞机场啊、打真军场嗰啲，我哋唔讲。咁啊，假期唔假期都系。我谂嗰阵时咧，基本上咧喺深圳住嘅人啊，同埋做嘢嘅人啊，上去玩嘅人，我谂有50万常住人口喺深圳，我估啊系有50万人。咁你话啦，深圳嘅消费？吓、啊、喺九几年、2000年，你点样唔系为香港人服务呢、那个群体，你啲人又会话：，诶、欸，好多人啊，大陆人落嚟香港啊，一年啊8000万人，一年8000万人，你除12个月系几多人？系咪啊？除翻日子系平均一日几多人？你计呢条数。香港人喺大陆嘅消费强过呢班人好多，到今时今日就唔系啦。50万人平均一个人消费几多钱？佢唔系买嘢吃喝玩乐，亦都令到香港好多嘅好嘢 龙峰啦，吓、啊、好多，即系嗰时唔系而家咁巴闭啦，吓、啊、药房啦，啊近关口嗰啲啦，买嘢啦，吓、啊、军难啦，军难嘅个排大队噶，因为咧关口咧军难嘅咧就即系香港呢边啊，就买嘢过去嗰边，咁再加上咧就落嚟咧就买烟啊，买翻条烟，嗰时一条烟噶嘛，啊食平烟啊，咁啊喺买包免税烟。啊，咁啊过关咧，就喺免税店买平酒啊，咁咧好多香港人咧就系咁样，令到成个深圳嘅娱乐事业好，饮食事业又好，或者消费模式都好，成个深圳就跟住香港人转，蓝牌车都系噶，一上车，喂，即系而家就滴滴啦吓，唔系嗱。依家我车嚟关口咧，嘿，好危险噶，一问死啦！因为一拉到咧就罚30,000，30,000蚊系天文数字嚟噶。走上嚟同你讲，嗰啲大，因为佢哋架车咧嗰阵时买嗰啲咁嘅最平嗰啲车咧，30,000蚊可以买到人民币，但系拉到咧就罚30,000蚊放翻架车。一上嚟好危险啊，先生你贵姓？贵姓？我姓咩嘅？一阵间就话朋友，我车你落嚟好唔好啊？一入交通流，脚都震晒。当年咁啊，亦都系嘅，好多嘅意识系香港人教佢嘅，因为佢哋都一开始嘅时候咧，你搭车咧，全部都系讲价嘅，布吉拿40蚊，打标。咁啊，尤其我啦，我最坚持啦，打标，唔打标啊，佢有个电话110，我打110，焗佢死死去28蚊人民币。去到而呢嗰陣时，因为唔係不夜天，仲未係不夜天呢，一过咗11点钟呢，深圳的士呢要加价加30%，个标啊跳30%，我冇记错就係、是、咁。后尾时移世易啦，城市发展去到呢个位就全部变晒，即係变晒啦，而蓝牌车亦都变晒滴滴啦，而香港人喺深圳嘅影响力越来越低，咁就开始啦。因为咧，香港人上去咧组织家庭又好，沟女又好，唔通好多嘅香港妹跟你咩？梗唔系啦。咁点啊？就系、是、外省嘅。咁外省系乜嘢？食辣嘅。好多香港人慢慢就食辣，然后将呢一样嘢带翻落嚟香港。所以而家香港咧就系、是。重庆烧鱼啦，啊淡仔米线啦，三哥米线啦，云桂香啦，系咪啊？收哥啦，哎呀，收哥真系非常好食。隔篱嗰间顺德人又好食啊，喺呢个油麻地啦，即系近佐敦，就系、是、咁样发展落嚟。而呢几年一路睇住。我哋嗰阵时好标榜啦，奶茶王啦，水围就见到啦，奶茶王啊，几年几月咧得到奶茶王得奖，跟住有啲大陆财团咧就俾钱咁啊，水围咧就开咗有间叫森美嘅吓，好出名，咁啊买得好贵，冰镇奶茶吓，咁啊奶茶王啊大大只字，咁啊食香港点心炒小菜吓、啊，慢慢唔得啦，跟住咧就食嗰啲。有啲商月啦，即係话四川啊辣嘢好似有得食啦，跟住执埋。我好记得㗎，淨係睇住水围街，因为水围最熟啦，因为曾经喺度真係住。罗湖就冇咁熟啦，咁水围就睇住。一条水围街一辣一个转角位8间茶餐厅，而家得返金新皇马。再过啲间尖味冇晒，全部变晒食乜嘢？小龙虾、小龙虾、小龙虾。以前香港人上去俾小费啊豪爽，而家唔及大陆人。而家做东方园啦，即系最出名嗰间啦，亦都最硬正嗰间啦。啊，我哋叫一线之中嘅一线大肠啦，叫骨肠啦，东方园。而家基本上咧。即系你香港人嚟咧，都唔系咁受欢迎咯。其实好多场咧，你就可以睇到香港人喺大陆。头先我所讲嘅好片面啦，唔够深入啦。你又睇下我哋香港咧，慢慢咧，香港人喺大陆咧一路被 大陸人一路咁取代，一路取代，即係話之前港中港車司機嘅收入90年尾搵30,000+，而家21年尾好勤力好勤力，一個人騎三架車都係搵30,000+，咁你就可以睇到香港人究竟喺大陸啊，尤其深圳啊，嗰、那個地位跌到點。咁啊，呢兩節當吹下水啦，咁啊，希望大家咧3月9號咪3月30號399樓網聚，快啲參加，350蚊啊！咁啊，7點喺太子啊，7時恭候，8時入席啊！咁有乜嘢咧就阿 Peter 仔啊、泰哥啊、羅師傅啊，咁啊三哥咧就喺嗰度咧啊招呼大家。咁啊，聽日咧應該就會有翻大飛 Antenna 同埋。下个礼拜我哋有啲声音专栏出噶啦，咁多谢啦，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隻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